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 咁第二种咧就系洋葱素啦。咁啊，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显示咧，洋葱咧含咗一种名为 quercetin 嘅成分，咁啊能够令到癌变嘅细胞咧无法泵出乳酸，最终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 咁第三种咧就系粟米芯素啦。癌细胞咧独有一种酵素名为中端酶嘅，能够不断自我修复，避免老化。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种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质啦，系能够有效抑制呢个中端酶，加速佢嘅衰老过程，同埋加快呢个癌细胞灭亡嘅。 大飛岸天啊，回應一下《蘋果日報》啦，因為都要回應啊，因為我靠港珠澳車牌啦，同埋做牌咧揾錢咁，有啲佢所講嘅嘢全部都啱嘅。啊，不過只不過啲人遇人不熟，咁啊俾人呃啦。咁但係咧，點解亦都會有咁嘅問題出現咗咧？就係、是、呢條大橋咧拖得好耐，佢拖得實耐咧，就係話工程上嘅延誤。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同埋珠海嗰边，两边咧嘅连接路未搞掂，所以咧实际而家咧真真正正嘅港珠澳车牌咧系掟咗出嚟嘅咧私家车计啦，就系5000个车牌系真真正正系有牌，然后俾咗私家车上嘅啫。而好多人做牌，包括我啦，有啲做起咗啦，咁一件事啦，咁咧就。我而家都有手头上咧有5个牌系做起咗，就可以俾大家租嘅，咁可以嚟倾啦，即系话喂租个牌揾食啦咁吓，咁、啊、我都有 order 可以提供埋俾你嘅。咁诶，嗰啲系做起咗现牌啦，即系有车顶车啦，即系车我本身架车挂扣咗，你揾另外一架车，你租牌嘅话就顶咗呢架车，然后你就可以揸呢架车去揾食。第二咧就是、因为。呢条桥本身未具备到开通嘅条件，唔系条桥起好咗，而系两边嘅海关停车场同埋嘅连接路，到而家都未真正能够可以配合到条桥嘅发展，所以有啲人讲啊，条桥咧使用率好低，其实唔系使用率好低，而系根本上佢嘅道路环境。即系好似个漏斗形咁，嚟到呢条桥冇问题，但系呢个漏斗未做好，所以不能够放通大量嘅车牌出现。即系我唔系话为《苹果日报》讲嗰个哥哥仔解释啊，我讲呢件事咋。所以做呢个牌，有啲人做咗喺度等紧，其实最主要就系呢啲路通咗，然后。香港嘅禁区纸，因为咧大陆嘅牌，所有嘅牌做好咗噶啦，但系要香港政府放禁区纸，因为呢啲系禁区嚟嘅，呢条桥本身就系禁区，你先至能够行到呢条桥嘅。譬如我哋好似我哋行黄岗咁啦，我哋所有嘅车有张禁区纸，系指令你一定要行呢个口岸，呢、这个通道过关，而呢张因为嗰、那个。屯門的高架連接路去人工島呢，屯門呢邊是做好了，但是人工島那方面的道路現在呢就是做緊，所以呢就大量的禁區紙在香港政府未放出來。而這條橋通是因為有那個叫做習近平新南巡落來剪彩，所以就即时要开通，咁呢个系中央嘅做法啦，人治社会冇办法。但系 对于珠海、澳门同香港三方面嗰个政府造成咗好多嘅压力，因为工程延误，大家都冇办法。咁亦都讲一讲啦，到今时今日，佢写嘅譬如好似中国旅行社啊，可以直接申请系可以嘅，但系你一定要过去间公司喺大桥系做，即系你喺大陆做咗三年嘅生意，然后你交足10万蚊税，有营业代有营业执照，有晒所有嘅嘢，然后佢申请，呢个系啱嘅。但系如果为咗呢个牌，行车，咁你就要喺香港要有一间空壳公司重新做起，然后大陆根据你香港嘅公司，而香港公司要做查察，大陆叫公证，即系你开咗间空壳公司，然后你要查察咗呢间公司，系证明咗系唔需要开户口嘅，你为咗攞到呢个牌，然后咧就要排期喺深圳或者你当地。你所属嘅地方，然后就开一间同名嘅挂扣公司，即係香港呢间公司全资拥有呢间公司。咁而家喺大陆开私人嘅工商户口係好困难，係要有人担保，即係你过去做嘅係冇问题嘅，但而家基本上你开间公司係要有当地有物业有实力嘅人担保你，你先能够可以开到营业执照攞到，而亦都要你有地方系租咗地方，系有呢个办公室，同埋有一个叫做招牌。咁工商局先至会同你做一个，即系做一个营业执照。然后做完营业执照批咗啦，然后再银行开户口，公即系户口啊，亦都要排期约时间。而家唔系咁容易。咁排期约时间之后，你同等银行系要求你影翻你公司张相，你所有嘅嘢俾翻银行，然后银行觉得冇问题啦，真系有呢间公司存在，然后先至开银行户口。你开到银行户口先至可以交税。其实个正常手续就系咁，即系预缴三年税。因为你之前根本就冇呢间公司，但系因为港珠澳车牌可以预缴，所以你可以预缴三年税10万蚊人民币。呢、这个门槛系极低嘅。点解咁多人会做港珠澳车牌？其实就个门槛好低，同埋相信大湾区、佛山、广州、江门、新会五一区。佛山嘅南海顺德、中山、珠海、功德、澳门呢度嘅货运同埋人流吓所造成嘅繁荣又好，繁忙又好啦，即系交通运输啦，即系唔再系单一虎门大桥或者中心通路啦，未来嘅由嗰边走，咁咧查造成咗呢啲牌系有佢嘅。价值喺度，其实应该咁样讲啦。咁而基本上，金巴开咗，有啲巴士开咗，但系冠东甚至中国旅行社呢一啲嘅旅游巴公司，到今时今日都唔系所有车能够攞到晒香港发嘅禁区纸。呢、这个先就系最重要嘅问题，所以每到星期六日，珠海嗰边排大队，东涌呢边塞爆晒，有阵时排成个钟头先有巴士，系分流唔到，唔系唔想分流，而系香港政府到今时今日，佢都未发够一个叫做禁区纸俾一啲集体运输。个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就系、是。怕咩喎？因为你再放5000个出嚟，即系私家车牌，或者再放10000个私家车牌出嚟，真系有咁多人去，而巴士再放多500架出嚟，连接路系而家受唔到呢个压力。 这个先是实际的现实来的。那澄清返即係有啲睇到嘅嘢啦，咁而呢如果要投资呢，我都觉得係一个极好嘅投资嚟嘅。咁我希望如果有啲人真係可以想投资呢一方面，可以真真正正呢上嚟傾下，我讲个事实俾你听，你买乜嘢，投资啲乜嘢，你係要真真正正了解嗰样嘢先做帮衬，而唔係搭上搭上搭上搭。而我哋坚持所有嘅合同係喺香港签，因为香港签合同你先至具备呢个法律效力，而喺大陆签嘅任何文件等于零。呢个就係骗徒嘅手法同一个实际真係做緊嘅分别。咁我哋都会将个流程做嘅洗费各样嘢去交代晒俾所有有兴趣投资嘅人。咁而有啲人问几时开通啊，我预计啦，真真正正发到晒所有嗰个禁区字啦，开始放啦。放返私家车禁区纸啦，即係而家做咗啲牌喺度等放禁区纸啦。我諗喺农历年前后啦，咁就应该差唔多啦。因为呢我冇香港政府消息，但係大陆呢就已经同我哋讲咗要开始准备车同司机去挂扣牌号，准备晒呢啲嘢去准备出牌攞禁区字。而经过咗呢一度嘅话，再重新做呢个港珠澳车牌，实际嘅时间三个月做唔到。因为你要香港买间航空公司，跟住要查查呢个过程，可能要一个月内而家先做得到。然后再揸住呢份嘢再排期上大陆开工商户口，大概又要一个月。然后再排期银行是要两个礼拜至三个礼拜，跟住交税，连埋晒正常嚟讲，如果佢嘅禁区纸道路可以配合到嘅话，最短都要四个月至半年。呢、这个先就系实际而家做港珠澳车牌嘅时间。咁希望大家认清楚，如果认为可以投资嘅。咁因为门槛真係极低，咁可以真係了解得多啲。咁我好多做嘅咁都联络过我㗎，咁我都如实申报啦，冇强迫，就即係话咁嘅价钱点解咁做，到时会有啲咩事，咁不停去处理啦。咁希望大家真係了解呢件系咩事啦，同埋嗰个流程系点样。到你立咗税预缴税嘅时候，就开始做省公安厅嗰部分㗎喇。其实就係头先我所讲咁样。如果对莲塘同埋深圳湾沙头嗰排有兴趣嘅，因为而家都唔使两年半有个新政策出咗，咁可以上嚟大家了解一下嘅。咁讲到呢一度啦，咁我而家手头上有五个，一个深圳湾牌，五个嘅全新嘅，我讲全新嘅，一个深圳湾牌系全新嘅，五个港珠澳牌系全新嘅。而家我哋招商就话租任，咁咧就如果大家有兴趣系想租个牌搵食，或者方便自己喺大陆咧来往嘅，可以联络我嘅。多谢大家，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